想依你那当初，缘分从没有拒绝，开心却不多，怎可跟他说清楚？现在身体不好过，就算一起暗中还是惦念前一个。才会有热恋这种感觉，伴我一生可以吗？如我不可跟你在一起，仍会祝福你真正快乐，也许有天能明白我。孤身的酒可不可？未愿相信我极傻，活到思忆里竟如像你未离开过。如我必须跟你在一起，才会有热恋这种感觉。我一生可以吗？如我不可跟你在一起，仍会祝福你真正快乐，也许有天能明白我。能